定是依旧，爱你的心注定要长久。尽管相遇是一种魔咒，幸福却因为它从此拥有。 那让音乐带你飘向外太空，我们一起去感受黑夜里的浪漫旅程吧。 我只有多么快乐还是不快，只跟着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 这里是夜歌，五洲同和你一起在音乐里遨游。 生命也变有趣，让你听我的音乐，分享在每一刻的心情。在一起越来越久，开始会对你在乎，这感觉我们都明白，只要你在身边，日子就亮起来。 给的太少，我的宝贝在哪里？哦，好可惜，像是场梦而已。醒来以后发现他却走了，不会电不会信，告诉我爱在哪里，找过高过地，爱在哪里？一直寻寻觅觅，爱在哪里？如果看到他，说我还，说我还在这里。告诉我爱在哪里？找过东，找过西，爱在哪里？仍然无声无息，爱在哪里？哦，我好想念他。寻寻觅觅，爱在哪里？ 看到他，说我还在这里。找过东，找过西， 还在哪里？ 仍然无声无息哟， 还在哪里？ 哦，我好想念， 他们会 快点回来，因为爱在哪里。 我现在是学电脑 IT 职业的，还有半年的时间左右毕业。毕业后主要是想从事 IT 这方面职业，然后找到自己理想的合适工作。从事这行争取做得最好吧，信心80%吧，80%信心能自己能做得最好。都想过，都有计划，如果碰壁了，那就自个儿还能找点经验吧。 街道冷清，独自慢慢步行，枫叶纷纷落入我手心，枫叶带走冷静，你步伐渐渐已停。曾经笑着流泪，就算心已违背，心里的声音它对我说，留恋付出的感受。不管这一条路它有多难走，想的全都是你。一个没有星星的清澈天空下，我们再次分享。 幸福是需要回味的。听完这首歌，我突然在想，如果回忆可以让我们重新找到幸福，我们会对他说什么呢？如果你问我，我会用这首歌告诉你，再见，我的爱。 今天我和你初见面，阴天也许是好热恋，雨天就从这里分别。昨天彩虹带着笑脸，今天泪水滴过窗沿，明天你有没有人陪？永远原来不能永远，改变原来很快改变，想念原来如此想念，但是不见我们说好不 The earth is just a dead thing you can claim. But I know every rock and tree and creature has a life, has a spirit, has a name. You think the only people who are people are the people who look and think like you. You learn things you never knew, you never knew.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wolf cry to the blue cold moon? Or asked the grinning bobcat why he grinned? Can you sing with all the voices of the mountains? Can you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相聚就要告一段落了，这首歌叫《风之彩》。我从未注意过风的一个字，而当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闭上了眼睛，我突然觉得它踩着七彩祥云来接你了。那随它去吧。 模样，你模糊了。

聊一聊我们各自那段往事，多年以后是不是还有前世。原来爱情这回事，放弃一辈子，幸福让人欲言又止。聊一聊我们未来那些日子，是否在天亮以后不再迷失。原来活着的样子是坦然的过一辈子，过程只是让你更懂事。原来活着的样子是坦然的过一辈子，过程只是让你更懂事。 我是公司一小白领儿，平时吧工作压力特别大，所以呢晚上经常看看什么韩剧之类的放松一下。不是有人说了吗，韩剧就相当于半个心理医生，我觉得说挺对的。而且韩剧里的歌也特别好听。

甜蜜梦已经斑驳，款款双人座没有你更寂寞。熟悉的位置，用眼睛旅行，风继续轻起，孤单没有停，谣言遮风你忐忑的情绪，声音很轻，多希望一起迎接每一个黎明，证明害怕梦被唤醒。 I do, yes I do, yes I do, 许下约定，想牵你的手，不需要言语说明。 I do, yes I do, yes I do, 心相印，靠在我的肩膀， 于浩民的如果可以爱你。如果可以爱你，我一定要用这样的语气对你说。可问题是然后呢，还不是要说再见。好，我是武周彤，这里是夜歌，明天见。 一个人失眠。